好啦，我哋咁啊，请阿 Gladys 帮我哋带个祈祷开始啦。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嘛，上主天主，感谢你今日又同我哋喺埋一齐，开启我哋个脑袋，聆听你嘅圣言，让我哋喺呢个零钟头里面都能够准备我哋自己，去将你个圣言融入我哋嘅生活当中，让我哋喺每日里面都能够因着你嘅恩宠，好好今日生活。都祈求你增长我哋嘅智慧，并派遣圣神，让我哋天天重在，知道我哋嘅一切喺生活上、喺同人关系上都能够保持一个开放嘅心情、开放嘅心态同埋开放嘅生活。主，我哋愿意跟随你，求你继续带领我哋。我哋以上系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嘅名求，阿嫲。 阿嫲。 阿。 好，咁今我哋开始咧就讲十二章。讲十二章之前咧，我又提翻少少上次结束嗰个时候，阿 Gladys 问到巴尔 Barnabas 巴尔纳巴嘅问题。其实咧，亦都冇咩其他资料，好似史德网一样啊。除咗圣经嘅基本资料之外咧，因为冇咩所谓成全嘅教会嘅一啲资料。我自己找不到啦，最低限度啊。咁巴爾納巴其實我哋就喺最先睇到嘅就話《中途大事錄》，當佢哋領受聖靈嘅恩典之後咧，嗰啲人咧就團聚埋一齊啦，然後將自己嘅家當啦嚇出田地賣咗佢，然後將自己嘅賣得嘅錢財咧就帶咗去個團體嗰度，即係交咗俾中途啦。咁就呢個係最清楚嘅一個介紹咧，就係巴爾納巴，佢表達咗佢個名叫安慰之子啦，係咪？唔係嗰個意思。咁然後咧，佢就將自己嘅嘢全部交曬出嚟。咁跟住咧，就佢就出去傳教。佢係一個好清楚嘅，就係一個信或者話信徒。咁然後咧就將自己嘅家產攞咗出嚟。咁然後咧就參與傳教，但係咧聖經冇介紹冇講到咧佢究竟點樣認識啊掃錄。咁當然佢事前要認識掃錄先啦嚇，如果唔係嘅咧，掃錄去耶路撒冷嘅時候，咁即係耶路撒冷啲信友都好驚掃錄噶嘛。咁但係咧就於是由巴爾納巴咧做中間人介紹嗰啲掃錄俾其他嘅信友認識啦，咁就變咗啲人咧就夠膽接觸啊掃錄。咁然後巴爾納巴後來咧就都同阿掃錄合作啦，一齊出去傳教嘅。咁有一個另一個少少資料咧，就係、是、巴爾納巴咧同約望馬爾谷咧係一個表親關係。咁佢哋傳教嘅時候，保錄啦、巴爾納巴啦都帶埋咧約望保錄約望馬爾谷去嘅。咁後來咧，因為約望馬爾谷咧就翻翻耶路撒冷啦，咁就令到呢個掃錄咧即係保錄啦，有少少唔開心啦。咁以至到咧，就後來咧亦都巴爾納巴傳教係一條路，咁然後咧保錄自己咧另一條路線。咁當然最後尾咧，其實咧佢哋大家雖然個意見不同啦，或者傳教那個方向，所以方向嘅意思係話去個東南西北嘅方向，唔係話對邊個對象嘅方向啊，即係唔係話向外邦人傳教或者向猶太人傳教呢個意思，而係去一個唔同嘅地方傳教，係兩條路線去傳教。咁保羅喺佢嘅書信裏邊咧，好多次都有再次提到呢個巴爾納巴嚇，佢個朋友啊，一齊去傳教嘅。咁似乎咧譬如馬爾谷啦，後來咧就要做咗主教啦嚇，咁但係咧巴爾納巴咧似乎冇聖，即係我睇唔到聖經有其他地方話佢即係做咗某個教會嘅，即係好似類似主教嘅資料，我睇唔到嚇。咁所以唯一突出嘅就係巴爾納巴係一個信友啦，佢對信仰咧好投身啦，唔單止係將自己嘅財產貢獻出嚟咧，亦都親自即係去宣教咯，去傳教咯。 咁我就冇其他嘢補充噶啦。有冇嘢補充嘅其他嘅？即係其他人啊，唔係其他嘢。如果冇咧，我哋就去十二章噶咯喎。 十二。Peter， 我哋應該今晚係講十一章開始。 十一章啊，睇先。十一章。第十一章 ，OK， 我以為十三章添。好啊，咁啊，十一章就係伯多禄喺耶路撒冷為自己辯護，原因咧佢就係接觸咗所謂外邦人啊。咁啊，前面我哋其實睇到啦，佢就係科尔乃略啊，佢去為阿科尔乃略嘅家人啦，同埋佢自己嗰啲。某啲嘅仆人啦嚇，總之嗰堆人咧就附使啦，受佢哋受使啦。咁因為科爾乃略佢哋係即係外邦人嚟噶嘛，唔係猶太人嚟噶嘛，所以咧佢受到人哋嘅即係指責啦。咁於是咧佢呢個題目十一章就話佢喺耶路撒冷為自己辯護啦。啊，中途同埋猶大嘅兄弟聽講話，連外邦人都接受咗天主嘅聖道，咁。及至伯多禄咧上耶路撒冷，嗰啲受割伤嘅人咧非难佢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就话犹太人必须受割损，咁喺你嘅观念里边咧，如果要相信接纳耶稣基督咧，因为佢哋系选民啊嘛，佢哋有呢个盟约同阿巴天主同阿巴郎建立嘅盟约，咁佢哋系选民，所以佢哋受割损嚟，咁佢哋加入教会咧就。他们认为这个是梅瑟的法律，所以一定 要受割损先，然后才可以去继续得到那个耶稣基督这个救恩，他们的想法是这样一条线落的、所以他们就说你竟然入了未割损的人的家，而且跟他们一起吃饭、差不多好像耶稣基督跟罪人吃饭一样，那些法利赛人都说耶稣了，喂、你怎么跟罪人交往啊，耶稣就说我来是为罪人的、是好像那些有病的人需要医生一样。主持伯多禄就、伯多禄就开始按次序这样解释给他听了。他说我在约培城祈祷的时候，在神文超拔之中见到一个异象，由天上过来的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呢就他就说到好像一块大布，很大的即是一个兜住啦，个布啊，揸住绑住四只角啦，从天垂下，一直嚟到我面前。我定眼睇咧，里边有四脚兽，有野兽，有爬虫，有天空嘅飞鸟。我亦都听到有声音向我话：伯多禄起嚟，杀劏咗佢食啦咁。我哋仲记得上一章节咧，就系讲及到话。他只是 吃午饭的时候上那个天台所谓屋顶祈祷，然后呢就在那个祈祷之中神明超见到这样的东西。他听到这样的说话之后，他就说了，主绝对不可以的，因为呢污秽和不洁之物总不可以即入我的口，因为犹太人他们对于洁与不洁是很重视的，特别在旧约里面勒未记里面说这些动物四足兽其中一些东西啊，和爬虫啊，某些东西啊，不可以吃的，因为吃了呢就是它变成不洁了。但是呢有第二次声音由天上这样说，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以称为污秽。耶稣基督呢其实在福音里面都告诉我们听，哪些是污秽呢？就是人 由人心里面出来的，你才是污秽。吃落口里边嘅咧，食落去肚里边嗰啲咧，佢话唔会污秽嘅，最多系令到你肚泻嘅啫，排咗去厕所嘅啫，但唔会令到嗰个人心污秽吓，嗰、那个心灵污秽。呢件事竟然一连三发生咗三次，以后咧一切咧又撤回天上去啦，三次之后就冇咗啦。正在嗰个时候，忽然有三个人嚟到我哋所住嘅屋门前咧。他们就是由凯撒勒亚被派来见我的。凯撒勒亚这个就是这个科尔乃略的地方啦。 咁聖神吩咐我同佢哋一齊去，唔需要諗，唔需要懷疑。咁我就一次去一齊去咗，仲有六個弟兄一齊咧到咗呢個人嘅屋企。嗰、那個人就話俾我哋聽，佢點樣睇見咗天使企喺佢個屋前。其實嗰個人其實就科爾乃略啦。佢話：你要打發人到約培去邀請一個號稱伯多祿嘅西門嚟。佢有話要對你講，使你同你嘅全家得救。咁當然啦，唔係對佢講就會得救，嗱對佢講及耶穌基督嘅死亡與復活，天主點樣滿全呢個救恩，而佢相信嘅接納嘅，又接受洗禮咧，咁可以得救。以後喺我開始講話嘅時候，聖神降臨喺佢哋身上，就好似當初聖神降臨在我們身上一樣，即是這個聖經第二章這個中途大事錄第二章所描寫的一樣，中途這個耶穌派遣的聖神降臨，現在都降臨在他們身上了。我就想起了主所說的說話，約翰固然用水施了洗，但是你們就是要因聖神施洗。所以呢，如果天主赐俾咗佢哋同样嘅恩惠，好似俾咗我哋信主耶稣基督嘅人一样，咁我系边个呢？我能够阻止天主要做嘅事咩？换言之，我做嘅事系天主叫我做嘅。咁呢啲说话咧，其实咧我哋都听过同样嘅旧约里面咧先知所讲说话。佢话如果唔系受到天主派遣啊，我怎會去講這些這樣的說話出來啊？是吧？誰能夠講這些說話呢？伯多祿同樣受到天主 的命令或者要求呢，要他做這件事。那這些教友呢，這些信徒呢，聽了之後呢，才就平靜下來，同時光明天主這樣說，原來天主也都因此外邦人悔改的，為使他們得到永恆的生命。那這裡呢，告了一段落了。咁咧就係講及咧，即係解釋佢所面對嗰個問題。咁中途大使錄就繼續咁樣話安提若基亞嘅教會描寫個情況啦。嗱、這個科爾乃略就喺海撒拿亞，咁而家跳咗去安提若基亞。 Peter， 係。 Peter， 安提若基亞我睇地圖睇唔到喺邊度。 嗱，你睇喺尾差唔多最尾嗰張地圖咧， 係咯， 聖經最尾嗰個地圖，唔係最尾，應該喺，如果咁咧，得睇去中途大事錄，大家睇一睇啦，陣間都會講及呢樣嘢嘅嚇，中途大事錄第。十三章1706页嗰度，保禄传教第一次行程，1706页， 睇到啦， 睇到嘛？啊， 睇到啦。 嗱，呢啲小心喎，安提约基亚咧有两个地方都同，即系两个地方嘅喎，又都同一个名喎。就是其實呢個安提約基亞講敍利亞個安提約基亞，誒敍利亞呢個安提約基亞，咁就話講嘅呢個科爾乃略咧，就去嘅嗰個地方咧係我哋朝聖都去過個地方嚟嘅，啊就同呢個安提約基亞安提約基亞我哋冇去過啦，咁所以你嘅印象咧就係生疏啲啦，咁我就話安提約基亞咧。有兩個地方同一個名字，我哋睇到保禄左手邊左差唔多左上角咧，睇唔睇到啊？又係安提約基亞，不過咧呢、這個安提約基亞咧係喺夫尼基亞嘅下邊。咁當我哋讀保禄嗰、那個傳教旅程嘅時候咧，佢就講明呢個安提約基亞咧係。是一個另外大 點講啊？大嘅市城市嘅一個其中一個名嚟嘅。 嗰另外一個係土耳其嗰度咧。 係喺嗰邊嘅，係啦。 係現代嘅土耳其嗰度。 咁、所以而家喺中途大使錄好多次講安提約基亞，安提約基亞咧，其實係講呢個敍利亞嗰度嘅安提約基亞。好啦，咁啊就讲呢个安提约基亚嘅个福音嘅传播咯，就呢个教会发展得几好嘅，所以咧佢哋保禄咧好多次都翻去探访呢个教会啊。佢话喺斯德望受害嘅时候，咁大家仲记得啦，即系斯德望被钉死咧，用石头钉死咧，嗰啲信徒咧就即系要逃难啦吓。佢话嗰啲由困难而四散嘅人，经过各地。来到了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约基亚，他们只是向犹太人讲道，他们未向外邦人讲道的。但是其中有些塞浦路斯和基勒乃人 来到了安提约基亚，这一班呢来到这边的人呢，塞浦路斯、基勒乃人呢是希律化的一些地方来的。咁啊，嚟到咗安提约基亚，亦都向希列人讲道。所谓希列人咧，其实系统称嚟嘅，唔系真真正正嘅，一定系希列族裔，而系讲希列话，喺希列生活过，有希列文化背景嘅人。佢哋向佢哋讲道咧，宣传主耶稣嘅福音。佢话主嘅手同佢哋喺埋一齐，所以信主嘅人好多。因为我们都提啊，中途大学里面那些信徒去讲道，教会小团体的发展，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一起，这个也都是可以说回应或者应验耶稣基督在马窦福音所记载的28章最后面那一个段落所一节讲的，你们要向万民宣讲福音，因为呢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为他们受洗，我以后日日和你们在一起，时时在和一起咁所以即系耶稣基督特别喺呢个中途大使嘅记载里边，睇我睇到初期教会咧，好多时咧，一次、两次、三次咁样显示俾我哋睇到咧，主或者圣神都同佢哋喺埋一齐噶。咁呢件事传到咗即系呢个教会嘅现况啦，传到咗耶路撒冷嘅教会嘅耳中，咁当然咧一传到去，哇！佢哋向外邦人話希臘化，希臘人有文化背景嘅人講到喎，所以咧初時嘅時候咧起咗一啲騷動噶，於是就打發巴爾納伯到安提約基亞去。咁啊，因為呢一個十九至廿一節嘅描寫咧，同巴爾納伯冇乜關係啊，巴爾納伯只係。向北非那個不是對不住，那個是腓利伯啊，這個巴爾納伯未在這裡傳教的，是其他的信友傳教。那巴爾納伯還在耶路撒冷，於是呢就被中途團體呢派他去安提約基亞看看，他說他一來到呢看見天主所賜的恩惠就很開心，並勸勉眾人要決心堅定於主，因为他是好人，即是讲巴尔纳巴啦，充满圣神和信德，这样呢有很多人归于主。因为即之前有听到其他的信徒讲到有人信主，因为主的手和他们在一起，现在巴尔纳巴来到见到巴尔纳巴的为人呢，即更加多人信主，或者说巴尔纳巴是一个给了一个很好的信仰的见证。以后他就去了塔尔索找保禄，这个就是巴尔纳伯的开始去找保禄了。 扫禄啊？扫禄啊？ 扫禄是即是保禄，找扫禄即是找保禄，但是他未用住的这个名字，保禄这个字未用住的 ， 后一章才会用的，到后一章两章到就会用保禄了，那就找扫禄。他找到之后就领他回到安提约基亚，他们一整年在那个教会共同工作， 教導了很多人，在安提約基亞最先稱門徒為基督徒。為什麼巴爾納伯去這個塔爾索找保祿呢？我們知道他已經認識了，因為之前已經有他們有交往了，所以呢他找他來幫手，找他來幫手傳道，所以變成呢他們一整年一起工作，教導了很多人。那為什麼安提約基亞最先稱那些門徒為基督徒呢？其實是取笑他們的，是取笑，不是真正一個好的即是一個讚譽 的稱呼，而是取笑他們 的稱呼來的。那當然教會發展到後期呢，即是人家取笑人家的事，因為 當時的基督徒來說呢，遇到教難殉道就做聖人，那沒得遇到殉道，即是沒有殉道的恩典，那就被人取笑，他們都接受，因為其實是某種程度上的一個見證，或者是語言上的殉道，所謂 verbal abuse 語言上的殉道，所以呢他們都接納。但在這個接納過程中，漸漸基督徒成為一個尊稱，教會一路發展呢，就現在我們個都說、我們是基督徒，即是人家都不會說覺得是取笑你了，已經沒有了意義了。所以耶路撒冷的教會可以說聽到巴爾納伯安提約基亞那個教會的發展情況呢，一方面最初就有些騷動，哇他們即是、向外邦人傳教，所以他們派了一個合適的人選，就是巴爾納伯去看情況了。那去安提約基亞一方面了解個情況，第二方面呢其實跟他建立一個聯繫来到坚固教会的共融，因为巴尔纳伯是由耶路撒冷中途派去那里呢，那无形之中就是跟那个母教会建立一个关系，而他亦都即是当地的教会，就是这个所谓、安提约基亚的教会呢，得到巴尔纳伯的一个指引和、接纳呢，那就等同呢罗马，对不起，是耶路撒冷、中途团体的一个接纳。在那个时候有些先知由耶路撒冷来到安提约基亚，其中一个叫做阿加波的，因为神事起来预言在普世将来大有大饥荒、普世在他的观念里面呢，即大家都不要那么想到好像我们现在这样，世界各地、美洲、非洲、亚洲都不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的、最多就去到可能土耳其多一点，意大利、欧洲，还有他们的、所谓、这个阿拉伯地区、以色列地区等等。那么这个饥荒呢，就是克鲁迪亚的时候发生的了。於是門徒呢就因為這個在神事裏面這個所謂先知呢知道這件事講出來呢，門徒於是怎麼決定每人按力捐獻，就是叫、這個安提約基亞叫即是其他的教會呢將救濟的物資 送給在住在猶大的弟兄。所以換言之，其实主要的饥荒呢是在耶路撒冷或者说那附近的地方。于是他们就照这样做，由巴尔纳伯和扫罗经手送到长老那里，即是他们收集了捐献呢，就将这些呢带去耶路撒冷、给那些长老去处理了。这里也都给我们看到教会开始被建立那个所谓彼此之间的关系呢，不单只是信仰的共通性，所谓诸圣相通功，而且也都在物质方面、在经济方面呢彼此援助的，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现象了。当然当时的一个教会也都是以这个金钱的来资助呢，也都可以说是表达了呢合一的共用，好像、第四章巴尔纳伯将自己的财物财产卖了之后呢，将它 唔係嗰個所謂點啊土地啊嚇，賣咗之後房屋土地賣咗之後咧，將錢咧攞出嚟俾教會用一樣，即係同樣嘅意思，係一種表達合一同埋共用。好，十一章有冇嘢補充？有冇嘢想問啊？啊，就話講嘅安提約基亞大概距離咧耶路撒冷有500km，咁500km唔係好遠嘅啫喎嚇，即係我哋嗱你嗰度嚟到我呢度都400-400km啦，係咪？所以都唔係太遠。不過以前冇咁嘅交通工具咧，咁都幾遠嘅，行路啊騎馬都有埋嘅。